散，你现在的感情从何选择？看天气的脸色还是替换？幸福不会是牛顿，一个苹果铲许完，所以得不到那个人是否该恨离散？你现在的人生要是满呢？充满要豪华车或随缘分，幸福或许是诸葛，三顾也不见得真，所以达不到你要的是否该认，又或者永远是不可能满分。想要再试再沉，又或者因为曾有的疼沉沦。You say why， 爱让寂寞像永恒。And why， 爱像过客不闻不问。Oh why， 爱似乎总眼泪牵了又生，凡美丽总像是流水逝去不会转过身，雨水却在不知名的清晨纷纷。 You say why， 哦，寂寞像永恒。 And why，想过客不问不问。